咁所以耶穌遲早喺三個嘅善行裏面咧，都警告佢個門徒唔好為尋求人嘅讚美，而係尋求天主嘅接納。啊，天主對我哋嘅接納。三個善行基本上 OK 啦嚇。咁咧，我哋讀埋19至34節。啊，羅莎翻到啦。 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兽食，在地上也有贼或动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富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兽食，那里也没有贼或动偷窃，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看见，你的全身就是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侍奉钱财。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农仓里，顿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更贵重吗？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筹数增加一筹呢？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撒勒门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那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只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了的了。 19節咧讲起钱银问题，如果用现代嘅观念去谂嘅时候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啊。咁啊，以前嘅钱咧就即系你知道，佢哋讲得好啱噶，有重铸有收息，因为纸咧可能摆收嚟收埋咧冇银行嘛，系嘛？你唔知啲食纸啲重食纸噶嘛？咁啊呢啲。嗰啲幣咧，可能又生手啦，咁即係好明顯啦。不過今日嚇， 佢唔收得利息噶嘛。 今日會唔會即係好似講唔通咧？咁今日我哋嘅電子貨幣，今日我哋嘅數字，今日嘅點啊？擺喺銀行係咪其實都係一樣咧？其實我哋諗清楚。將嗰個了解佢個精神嘅時候咧，我覺得完全都係一樣嚇。你話即係擺銀行冇人偷咩咁？你唔知道幾時錯一聲跌咗嗰個貶值啊，嗰啲都係一啲唔俾人偷係咪？所以一樣係會可以冇嘅。咁所以個目標咧，個重點係耶穌提醒我哋唔好貪圖現世嘅財寶嚇。現在財寶咧永遠填滿嘅， 佢話應該咧，我哋積蓄咧即係天上嘅財寶，喺嗰度咧就冇人偷冇人剩嘅，係冇蟲蛀。咁天上嘅財寶就係正如耶穌基督教導我哋嘅生活嘅方式啊，表達嗰個點樣去信賴上主，點樣按照上主嘅教導嚟到生活啊。然後佢就繼續話咧，佢話因為你嘅財寶喺邊度，你嘅心喺邊度，呢個好自然。我哋認，因為我哋認為財寶有價值啊嘛，咁我哋嘅心啊擺咗個財寶度咯。咁聖經嘅觀念係咩咧？就心係知識同埋感覺嘅所在。聖經嘅觀念就係咁睇。我哋今日其實都一樣，我哋中國人話啊，你都冇心機，或者話你嘅心不在焉，你嘅心唔知喺邊度啊。雖然個腦咧諗一啲嘢，不過咧係實咧用個心嚟到去擺喺嗰個所喜歡嘅嗰樣嘢嗰度。所以耶穌係關注我哋嘅心喺嗰度咧，啊，喺個心喺邊度嘅時候咧，我哋嗰個渴望就喺邊度。而再進一步，眼講到眼啦，因為當我哋講心嘅時候咧。冇錯，心我哋係選擇一樣嘢，但係當你選擇嘅時候咩咧？係好受我哋嘅所謂智慧，我哋嘅知識去睇呢個價值。我哋認為呢樣有價值嘅時候，我哋嘅心會追尋呢樣嘢。咁而呢度眼睛就身體嘅燈咧，其實係講嗰個所謂我哋用另一個字眼就係個所謂智慧嘅慧眼啊。我哋唔係只係表面。耶穌講過呢隻眼咧，雖然係好用身體嘅表面嘅嚟嘅解釋啊，佢話。你的眼如果是健康呢，你的全身就健康，如果你是近視就是不健康，即是身體有缺陷，很明顯我們個個都不健康的，這裡洗多所以呢本來有遠視好的看天堂好啊，但是呢因為我們的身體不健康，即是我們的眼我們 的即係唔夠智慧去判別睇邊樣嘢係應該追尋嘅，所以耶穌教我哋咧，叫我哋咧，使我哋嘅眼應該係健康啲，因為如果你眼有咗病，你嘅全身就係黑暗，咁樣你身上嘅光明咧，成家暗咧，咁就好弊啦。咁我哋嘅智慧，我哋嘅慧眼啊，究竟係點咧？我哋需要保護我哋嘅慧眼，需要求天主俾我哋嘅慧眼。我哋因為保護嘅意義咧，就係話我哋要用呢樣嘢嚟睇。 我哋今日做曬 laser 嚇， 高 高曬 laser， 做 咗 laser。嗯，咁從嗰個錢度開始咧，同呢度嘅例如落咧，都要繼續係有個帶落嚟嘅演繹，就係冇人能夠侍奉兩個主，一係你愛呢個恨嗰個，或依附呢個又輕得那一個啊，所以佢話。不能够侍奉天主是侍奉钱财，亦都很自然的。当然我们耶稣基督没有说给我们听，我们赚钱是不对，我们不需要去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说求天主、信靠天主、依靠天主之外，我们赚够，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人，而不是只是顾着自己的拥有，即是一个很自私的角度，自私的心来到生活。我们如果想到天主是更重要的话，我们有的钱可以帮那些天主的其他的仔女，或者说我们的兄弟姐妹。那变成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就赚取了的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当然这个帮也可以是不同方面的帮。咁耶穌咧再進一步啦，因為我哋生活點樣，我哋認為錢緊要，我哋認為物質緊要，之前我哋嘅心擺喺嗰度，我哋嘅心擺喺度，個日都驚住，咦？今日股票又話跌咗幾多十點咯喎，又幾多百點咯喎， 400點 啊，即係我哋咧會嗱，你知點解青山醫院流不流滿座咧？其實因為就係咁嘅緣故嘛，係嘛？即係睇錢錢錢啊嘛。咁耶穌就話： 极高数话俾你听啊，唔好为生命忧虑食乜嘢，行下乜嘢，唔好为身体忧虑着乜嘢。咁嗱，顾住啲钱钱钱，到头嚟咩啊？去到精神医院嘅时候，即系你自己基本都冇健康冇生活啦。啊，佢话身体唔系贵衣服咩？身体唔系贵啲食物咩？换句话嚟讲，你如果信靠天主。你買咗蝕咗蝕咗算啦，你唔好咁緊張啦，嚇、啊！咁啊有啊有，冇啊冇，即係有使有使，冇得使就唔好使咯。咁如果真係輕鬆嘅，你有個生命，亦都係好嘅生活。但係你如果將個觀念全都擺喺個錢度咧，你連個生命都即係損失埋，係咪？所以耶穌叫我哋睇，佢話你個著重嗰個身體，因為身體係天主俾我哋嘅，係個。現世的生命是他給我們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生活。然後他用下一個例子來解釋，即是怎樣信靠天主法，我們需要怎樣學習向這個大自然、啊、學習。仰觀天上的飛鳥，不播種，不收穫，不積蓄，沒有銀行，沒有戶口，他一樣天主養活他們、啊，唔好谂到6000多蚊啦，到时你翻去攞就攞啊，唔使谂啊。你哋比嗰啲雀仔更加重要，仲而且话身体比食物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啊。而家我哋天主咧，我呢啲嘅照顾咁啊，更加照顾我哋。你哋咁即系谂咁多嘢，顾虑咁多嘢，你能唔能够使你自己啊多一分钟嘅命啊？我关于。衣服方面，你哋憂慮啲咩咧？啊，你睇下田野嘅百合花點樣？啊，天主唔係使佢幾咁靚，佢唔使做，唔使咩紡織啊，唔使做衫一樣咁靚。佢話甚至咧，連撒勒滿啊嗰個時代咧，佢個榮華所披戴嘅，佢都唔好似啲花中一朵。究竟撒勒滿嗰個時代係點嘅咧？佢點樣威法咧？我哋睇下啲王紀上篇列上。在撒母耳上下之后列上第十章第十章一至廿九写巴女王来访啊请阿碧琪帮你读下一至廿九听我哋听一听撒母耳当时怎样即是威法啊 写巴女王听说撒罗门因上主之名获得的声望，即前来以难题拷问撒罗门。他带了许多随员、骆驼装载大批的香料、黄金和宝石，来到了耶路撒冷。当他进见撒罗门时，就向他提出了心中的一切疑难。撒罗门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一一给他解答了。没有一样可以拦住君王而不能给他解答的。舍巴女王看见了撒罗门的种种智慧和建造的宫殿、筵席上的筵席、群臣的座次、仆从的侍候和服装、供应的饮料，以及他在上主殿内奉献的全燔祭，惊讶得出神。因而对君王说：关于你的言行和智慧，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传说，的确是真的。以前我原不相信这些传闻，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富贵，远超过我听闻的。你的妻妾，你的神仆。能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是多么有福。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美，他喜爱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主因为永远喜爱以色列，才立你为王，秉公行义。舍巴女王遂将120塔冷通黄金、大批香料和宝石。赠送给君王以后进入的香料再没有像舍巴女王送给撒罗门的那样多 從奧菲爾運金子的希蘭船隻，也從奧菲爾運來了大批檀香木和寶石。君王用檀香木為上主的殿和君王的宮殿製造了欄杆，又為歌詠者製造了琴和瑟。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檀香木運進來，也沒有人再看見過。直到今天，撒羅門王除了召王的寬宏大量送給舍巴女王的禮品外，凡女王所要求的喜愛的物品，君王都送給了他。以後他和自己的臣僕走了，回了本國。撒羅門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666塔冷通，由商人、小販、各國君王及本國大太守所進獻的尚不計算在內。撒羅門王用黃金打造了200個大盾牌，每個用金600協克爾，又用黃金打造了300個小盾牌，每個用金3米勒。君王把這些盾牌都放在黎巴嫩林宮。君王又用象牙製造了一個大寶座，用純金包箱，寶座有六級台階，座背後刻有牛頭，座位兩邊有扶手，扶手兩旁立著兩隻獅子，六級台階上立著12隻獅子，每邊六隻，任何國家都沒有像這樣的寶座。撒羅門王所有飲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宮的一切器具都是純金的，沒有一件是銀子的。銀子在撒羅門時代並不值什麼，因為君王有一隊塔爾史士船隊與希蘭的船隻一同航海，去塔爾史士的船隻每3年往返一次，運來金、銀、象牙、猿猴和孔雀。這樣撒羅門王在富貴和智慧上超過了世上所有的君王，全世界上的人都想見撒羅門的面，聽聽天主賦予他心中的智慧。各人給他帶來自己的禮物：銀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瓶瓦和女子，年年都是如此。撒羅門也積聚了戰車和騎兵，他擁有戰車1400輛，騎兵12000，駐扎在屯車城和耶路撒冷君王左右。君王在耶路撒冷有的銀子多如石頭，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樹。撒羅門所有的馬都是從慕茲黎和科厄運來的，是君王的商人付出定價從科厄買來的。從慕茲黎運來一輛戰車需銀600協克爾，一匹馬需銀150協克爾。同樣為克特人和阿蘭人的君王輸送車馬也是經過這些商人。 啊！喺度睇到即係撒羅門嘅當時嘅智慧同埋佢榮華富貴，即係一個啊，真嘅。喺佢咁犀利裏邊咧，耶穌就話喎，即係就算佢呢個時候所有嘢不如這花中這一朵，所以即係睇到嗰個意義喺邊度嚇？天主唔可能唔照顧一個信靠佢嘅人。一個信靠的人，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信心呢，我們可以很安心生活，不用那麼緊張說哎呀死了第二天會不會炒魷有沒有工作之類的。田地的野草今天晚上明日就躺在爐裡面，天主上帝這樣裝飾，他現在講得很清楚，信德薄弱的人何況你們呢，其實我們的信德是很薄弱不夠所以咧，我哋唔好再喺度谂啊，食乜嘢问题，饮乜嘢问题，着咩问题？呢三样嘢咧，所谓衣食住啊，就衣食学同饮啊，我哋即系你冇讲住啊吓， 可能以前不是那么着重这样东西，我们当时讲吃啊和穿啊，这个着什么呢，后来当时可能吃得很讲究。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时时在这个第六章里面都是讲及我们怎样寻求天父，我怎样交流天父。你做的事不是要跟人家去给人看啊，或者是比较啊，威啊，而是如果你能够天主里面生活，一切的事你都可以安心。如果从最后面这句说话看到呢，我们不是不中国人所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耶稣都没有答应说不给我听人是没有忧虑这回事。不过他说你不要忧天的事，即是忧不留意就够了。你今天有事要做什么？你想想今天要做什么呢？就今天要做，不要想明天的事，听日听日的事，将他们交给天主。在圣经的引用章节里面，就是说雅各书信里面同样也叫我们不要忧心之类，我不再读了。这里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 所罗门是耶稣出生之前一千年左 右，达美王朝就1010，咁差唔多一千年啦，差唔多一千年咧，900几就接近一千啦。 讲中国系夏商周，咁咁多 唔知。不过即系呢个今日呢一章咧，好值得我哋去谂嘅反省，就系去俾进呢个上炮啊，即系我哋自己嘅担心顾虑，无论你话系一啲好实在嘅，像什么衣食住呢啲嘢啊好啊，或者我哋其他嘅，我哋好惊好担心啊，下个月点啊，听日点啊之类。即我哋人咧少少咧就會好緊張，咁呢個就係反映咗我哋個對上主嘅信心唔係好夠。聽 日幾時砸落嚟 咁樣？人哋話未見， 聽日再落嚟。 好彩喎！佢話未見，要砸到你。